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乐乐圈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那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威德站起来，步子还挺稳当地走出了房间。我等了等，什么都没想。一艘快艇尖笑着冲破湖面，进入视野的时候，我能看见它已经高出水面，后面拖着一个冲浪板，上面立着一个魁梧黝黑的小伙子。我走到落地窗前，看着他转了一个急弯，速度太快，快艇几乎要翻船。踏浪者用一只脚在海面上轻舞，试图保持平衡，接着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快艇飘飘荡荡地停了下来，水中的小伙子也慢慢悠悠地靠近了冲浪板，借着牵引绳的力量滚上了冲浪板。威德回来了，手里拿着新一瓶的威士忌。快艇重新提速，驶向了远方。威德把新开的酒瓶放在了原来那瓶的旁边，坐下了沉思。老天，你不会要全喝完是吗？威德斜着眼睛看着我说：滚吧，混球，回家拖拖厨房的地板之类的，你他妈挡着我的光了。威德又开始变得粗声粗气，一定是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已经喝了几杯了。如果你需要我，喊一声，我还不至于见到需要找你。好吧，谢谢。威德夫人回来之前我都在。嘿，听过保罗·马斯顿这个名字吗？威德的头缓缓抬起，眼神费力地聚在一起，我可以看到他挣扎着想控制自己。他赢得了这场斗争，脸上变得面无表情。他缓缓地说，语速很慢，从来没有。他是谁？ 我再一次看到威德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嘴巴张着，头发被汗水浸湿，散发着威士忌的味道，嘴唇向下吊着，好像做了一个鬼脸，长满舌苔的舌头看起来很干。一个威士忌瓶已经空了，桌上有个玻璃杯，里面大概有2英寸水，另一个瓶子里大概还有1/4的酒。我把空瓶子放回茶餐车，推出了房间，然后回去关上落地窗和百叶窗。快艇可能会很快回来吵醒他，我关上了书房的门。我把茶餐车推到了厨房，厨房的主体颜色是蓝色和白色，空旷宽敞又通风。我还是有点饿，我又吃了一个三明治，喝了剩下的啤酒，接着倒了一杯咖啡，喝掉了。啤酒没什么味道了，但是咖啡还是热的。接着我回到露台，过了很久，快艇才又一次回来，打破了湖面的宁静。快到4点了，我才听见它远远的隆隆声慢慢变成震耳欲聋的呼啸声。应该有一个法律，也许有吧，只是快艇上的家伙根本不在乎，他很享受把自己变成众矢之的，就像其他我遇见过的人一样。我走到湖边，这一次他成功了，快艇的驾驶员在转弯时把速度减慢，使得冲浪板上的棕肤小伙子可以借着离心力向外倾斜，冲浪板几乎快要离开水面了，只有一个条边还在水中。接着快艇摆直，冲浪者还稳稳地站在板上，他们从来时的路回去了。被船激起的浪冲到我的脚边，重重地拍击着窄窄的码头，上上下下地带动着泊在岸边的游船。当我转身回屋的时候，他们还在拍击湖面。当我走到露台的时候，我听见厨房方向有铃声在响，当它再次响起，我觉得只有前门有铃。我走了过去打开门，艾琳威德正站在那儿，看着和房子相对的远方。当他转过身来说道，对不起，我忘了自己的钥匙。接着他看见了我。哦，我以为是罗杰或是坎迪。坎迪不在，今天周四他休息。艾琳进来，我关上了门，他把包放在一对长沙发中间的椅子上，他看起来很冷静，也有些冷漠。他摘下了一对白色猪皮手套。出了什么事情吗？算是吧，有点饮酒过量，情况不算太坏，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睡着了。他喊了你？是的，但不是为了喝酒，他请我来吃午餐，恐怕他一点也没吃。艾琳坐在了长沙发上说，啊、哦，你知道，我完全忘了今天是周四，厨师也不在，我真傻。坎迪在走之前准备好了午餐，我猜我该走人了，希望我的车没挡你的路。艾琳笑了笑说，不，地方大着呢。想喝茶吗？我想喝一点茶。好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一点也不想喝茶，但我就这么说了。艾琳脱下了亚麻上衣，没戴帽子。我先去看看罗杰怎么样。我看着艾琳穿过书房打开了门，她在那站了一会儿，接着关上门回来了。她还在睡觉，睡得很沉。我得上一趟楼，一会儿就下来。我看着她拿起外套、手套还有包，走上楼梯，进了她的房间。门关上了，我向书房走去，想把酒瓶拿走。 如果威德还在睡觉，他也不需要这个酒瓶了。密闭的落地窗使房间很闷，锦和的百叶窗帘让光线显得更加幽暗，空气当中有一股呛人的气味，寂静的过于沉重。从门口走到沙发不过16英尺，没到一半，我就知道沙发上躺着一个死人。他面朝沙发靠背侧身躺着，一只胳膊别扭地压在身下，另一只胳膊的小臂几乎横挡在双眼前。他的胸膛和沙发靠背之间有一滩鲜血，血泊之中正是一把维伯利无击锤手枪。他的侧脸仿佛罩上了鲜血做的面具。我俯身看他，仔细检视着圆睁的眼角，裸露在外沾满鲜血的胳膊，还有臂弯内侧可见脑袋上乌黑肿胀的大洞，血还在不断的外渗。我没有动他，他的手腕还温热，但无疑已经死亡。我环顾四周，看看有没有什么字条或者是草稿，什么都没有，只有桌上的书稿。他们也并不经常留字条，打字机在台子上，上面什么也没照，也没有任何的草稿，剩下来的一切看起来都是足够正常。自杀者以不同的方式做准备，有人用酒精，有人用香槟盛馔，有人穿着晚礼服，有人什么也不穿，有人在房顶上自杀，有人在阴沟里，有人在浴室里，有人在水里，有人悬于水上，有人飘在水中，有人在酒吧里上吊，有人在车库里拧开煤气。这个看起来很简单，我没听见枪声，但肯定是我在湖边看冲浪手转弯时响的，那个时候噪音够大。这和罗杰威德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也许没关系。这最后赴死的冲动和快艇的到来完全重合，我不喜欢，但是没人在乎我喜欢什么。被撕碎的支票仍然在地板上，但是我没动。那天晚上他写的东西的碎片也躺在废纸篓里，这些我没留下，我把它们捡起来，确保所有的碎片都在，塞进我的口袋。废纸篓几乎已空，这让现场看起来很简单，不用琢磨枪之前被藏在哪儿，有太多地方可以隐藏。他可能在一把椅子里，或是沙发的垫子下面，他也可能在地板上、书的后面，任何地方。我走出房间，关上门，凝神静听。从厨房传来声音，我走过去，艾琳穿着一条蓝色的围裙，水壶刚刚开始发出哨音，他把火调小，快速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你的茶怎么喝，马老先生？倒出来就行。我靠在墙上，拿出一根烟，只是想手头有点事儿做。我捏了捏，挤了挤，然后把烟掰成两段，一段扔在地板上。他双眼紧随。我弯腰又把烟捡起来，把两截烟凝成了一个小球。他做好了茶，回头说：我总是加奶油和糖。奇怪，我喝咖啡什么都不加。我在英国学习如何饮茶，他们用糖精代替糖。当然，打仗的时候没有奶油。那你在英国生活过？我在那里工作，整个闪电战时期，我遇见了一个男人，但我告诉过你。你在哪儿遇见罗杰的？ 在纽约。 在那儿结婚？艾琳转过身来，皱着眉头说：不，我们不是在纽约结的婚。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在等茶泡好。艾琳看着水槽上方的窗外， 他可以一直看见湖面，他靠着滴水板的边缘，手指抚弄着叠好的抹布。他说，这一切得有个尽头，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得送他进某种机构，不知为何我很难想象自己那么做。我得签些文件，对不对？当他问我的时候，他转过身来，我说，他可以自己做，或者说，在这之前，他本来可以。煮茶计时器响了，艾琳转身对着水槽，把茶从一个壶里倒到另外一个里面，然后他把新的那把壶放在托盘上，盘子上已经摆好了茶杯。我走过去接过托盘，端到客厅里两张长沙发中间的桌子上。他在我对面坐下，倒出两杯茶。我伸手去拿我的，放在面前，等待茶凉下来。我看着他把两块糖和奶油放入茶杯，尝了一口。他突然问：“你刚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他在这之前本可以把自己送进某家机构，是这个意思，对吗？”我只是乱猜。那把枪你藏起来了吗？你知道他在楼上演完那出戏的早上。艾琳重复了一遍，皱着眉头说，藏起来？不，我从不做那种事情，我不觉得那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这么问？而且你今天忘了带钥匙。我告诉过你我忘了，但是没忘车库的钥匙。通常情况下，这种房子的大门都是由主钥匙打开的。艾琳厉声地说，我不需要车库的钥匙，一个按钮就可以控制。前门里面有一个中继开关，你出门的时候打开它，车库旁有一个开关操纵车库门。通常我们不关车库门，或者看地出去关门。哦，我明白了。艾琳尖酸地说，你说的话真是奇怪，那天早上也是。我在这栋房子里的经历都很奇怪。深夜枪支走火，醉汉躺在草坪的前庭，医生前来却无所作为，美丽的女人用双臂环绕我，说话的样子好像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墨西哥家仆戏耍飞刀，那把枪没藏好还真是有点可惜。不过你并不是真的爱你的丈夫，对吗？我猜我之前也说过这句话。艾琳慢慢地起身，像淡奶沙丝一样的冷静，但是紫罗兰色的眼眸好像变了颜色，也不是一如既往的柔和，然后她的嘴唇开始颤抖。出了什么事情吗？艾琳非常慢地问，然后看着书房。我还没来得及点头，她就跑了出去。他一瞬间就跑到了门口，把门推开冲了进去。如果我期待会听见狂暴的嘶吼，那我简直就太傻了。我什么都没听见，我感到极不舒服。我本应该让艾琳在外面慢慢地开始那个陈旧的程序，慢慢地说出坏消息。请做好准备，要不要坐下？恐怕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诸如此类。当你做完这一切，你未必能减少任何人的伤痛，通常只是让一切变得更糟。我站起来跟着他走进了书房。他跪在沙发边上，把威德的头靠在自己的胸前，身上沾满了威德的血液。艾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双眼紧闭，膝盖跪地，然后猛烈地摇晃，紧紧地抱着威德。我走了回去，找到了一部电话和一本书，给最近的警局打了电话。 没关系，反正他们会广播出去。然后我到厨房打开水龙头，把一条条黄色的碎纸从我口袋里拿出来，扔进电动的垃圾搅碎器。我把另外一个茶壶的茶叶也扔了进去，一两秒钟之后，所有的东西就都消失了。我关上水龙头，关上电视，回到客厅，打开前门走了出去。估计附近有一个警察在巡逻，因为六分钟之后他就赶来了。当我带着他来到书房，艾琳还跪在沙发旁边，警察马上走了过去。对不起女士，我理解你的感受，但是你不应该碰任何东西。艾琳把头转过来，然后费力地起身说，这是我的丈夫，他中枪了。警察摘下帽子放在桌子上，伸手去拿电话。艾琳用高亢紧张的声音说，他的名字叫洛杰威的，他就是那个有名的小说家。警官说，我知道他是谁，女士。然后拨打电话。艾琳低头看着自己的衬衫的前面，她说，我能不能上楼换一下衣服？警察冲她点点头说，当然。然后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挂了电话说，你说你丈夫中枪了，意思是有人射杀他。艾琳说，我认为这个男人杀了他。但是艾琳并没有看我，然后很快走出了房间。警察看着我拿出了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写了点东西，他随意地说，最好把你的名字告诉我，还有地址。你是打电话那个人？ 是的。 我告诉了他我的名字和地址。放轻松，等阿尔斯警督来。 伯尼阿尔斯？ 是的。你认识他？ 当然，我认识他很久了，他曾经隶属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这位警察副官说， 最近不在那儿了，他现在是凶案组的助理组长，隶属于洛杉矶治安办公室。你是这家人的朋友吗，马洛先生？ 威德夫人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警官耸了耸肩，似笑非笑地说， 放轻松吧，马洛先生，今天没带枪，对吧？ 是，今天没有。 我最好还是核实一下。 警察搜查了我，然后看着沙发， 在这种地方，你别期待妻子有多正常，我们最好出去等着吧。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 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超过一定的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故事的结尾并不重要，生活唯一确保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让结尾夺走了故事的光芒。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经典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殷超。 奥尔斯是一个中等身材的壮汉，长着一头浅金色短发和淡蓝色的眼睛，还有粗硬的白色眉毛。以前他还戴着帽子的时候，每一次摘帽都能让你吃惊，帽子底下居然有那么大一个脑门。他是一个凶狠强硬的警察，虽然看待人生的态度有些灰暗，但是骨子里是个挺正直的人。他几年前就该升任警监，5、6次升职考试拿了前3名，可惜他和治安官互无好感。他一边揉着下巴，一边走下楼梯。书房里的闪光灯早就闪个不停，人来人往。我刚在客厅里落座，身旁是一位便衣警探。奥尔斯在一把椅子沿上坐下，晃着他的手，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还记得险谷有警卫室和私人警力的时代吗？ 我点了点头。对，还有赌场。 没错，你阻止不了这种事情。现如今这片山谷还是私人地产，就像曾经的箭头湖和翡翠湾。我很长时间没办过一桩没有记者在边上添乱的案子了，肯定是有人和治安官彼得森打点好，没让消息传到媒体那儿去。 我说，那他们真是考虑得很周到啊。威德夫人怎么样了？ 有点过于放松，他肯定是吃了几片药，那儿有10几种药，甚至有杜冷丁，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朋友们最近运气都不好，对吧？一个接一个的死掉。 我无言以对。 开枪自杀案总是很有趣，很容易伪装成自杀。那位夫人说你杀了他，他为什么那样说？ 他想表达的并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但是现场没有别人了，你说你知道枪在哪儿，知道威德要喝醉，知道前几天晚上威特的枪支走火，而这位女士奋力才从她的丈夫手上把枪给夺回来， 那一晚你也在。不过即使知道这些，你也没帮上忙，对吗？我今天下午搜了他的书桌，没有发现枪。我告诉艾琳枪在哪儿，还让他收起来。结果他说，现如今他已经不相信那种做法了。这个现如今指的是什么时候？在他回家之后，到我给警局打电话之前。那么，你为什么搜书桌？奥尔斯抬起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冷漠地看着我，好像他并不在乎我说什么。他喝醉了，我想最好别把枪放在别处。但他前几天并不是真的想自杀，只是想引人注意。奥尔斯点了点头，他把嚼过的香烟从嘴里拿出来，扔进了托盘，又换上了一根新的。他说，我戒烟了，他让我咳嗽得太凶，不过这个鬼东西还在控制我，不放在嘴里一根就找不到感觉。你本应该在这家伙独处的时候看着他，对吗？当然不是，他叫我来吃午饭，我们聊了一会儿，他因为写作进展不顺利有些消沉，他决定借酒浇愁。你觉得我不应该让他喝吗？不不不不，我还没有任何的想法，我只是想知道当时的情况。那你喝了多少？我只喝了啤酒。好吧，马洛，你在场这件事情的确不走运。说吧，那支票是干什么用的？他写了签好又撕毁的那一张。所有人都想让我过来同住，好让他守规矩。所有人，包括他自己、他妻子、他的出版商，一个叫霍华德·斯班塞的男人，我猜他现在在纽约，你可以和他对证。我拒绝了这个提议。然后威德夫人来找我说，她的丈夫大醉淋漓后逃跑，她很担心我是否能找到他并且把他带回家。我照做了，接着就是我把他从前庭草坪扛回家，抬上床。我根本不想管这件事儿，波尼，但这个事情就是缠上我了。和伦诺科斯的案子没有关系，对吗？啊，老天爷，根本就没有什么伦诺科斯案。也对呀，奥尔斯干巴巴地说，他捏了捏膝盖骨。一个男人从前门进来，和另外一位警探说话，然后走过来找奥尔斯。京都，外面有一个罗琳医生，他说有人请他来，他是那位女士的医生。嗯，让他进来。警探回来了，罗琳医生拿着他整洁的黑包跟在后面，身着夏季精纺西装的他看起来冷静又优雅。他经过我的时候看都没看一眼。楼上吗？他问奥尔斯。奥尔斯站起来说，对，在他的房间里。我说，你为什么要给他开杜冷丁？医生。罗琳医生皱起眉，冷冷地说，我按照病人的情况开合适的药，我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谁说我给威德夫人开杜冷丁的？我说的，瓶子就在这儿，上面还有你的名字。他的浴室可以开药店了，也许你还不知道，医生。但凡是城里能买到的，他那儿全都有。灌篮鸭、红雀、小黄蜂、傻瓜，应有尽有。杜冷丁大概是这里面最可怕的。听说格林靠那个活命，他们抓住他的时候，他一天吃18颗，军医花了3个月才让他减量。罗琳医生继续冷漠地说，我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警官。 你不知道，那太可惜了。灌篮鸭是阿弥陀那，红雀是素可眠，小黄蜂是雾巴比妥那，傻瓜是一种掺了安非他明的巴比妥酸盐，杜冷丁是一种很容易上瘾的合成麻醉药。你只管开。嗯，那位女士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罗琳医生说道。对于一位神经敏感的女士来说，一个酒鬼丈夫可以算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了。你没匀点时间治治他？嗯，可惜啊，韦德夫人在楼上。医生，谢谢你的时间。哼，你简直是无礼先生，我要举报你。好啊，尽管举报，但是在你举报我之前，先做点别的，让那位女士保持头脑清醒，我有问题要问。我会按她的情况来做最恰当的安排。顺便问一句，你知道我是谁吗？为了把事情说清楚，威德先生不是我的病人，我不治疗酒鬼。奥尔斯冲他咆哮起来，你只管治他的妻子，对吗？对，我知道你是谁，医生。我的心在滴血，我名叫奥尔斯，奥尔斯京都。罗琳医生继续上楼，奥尔斯又坐下，朝我咧嘴笑了笑。对付这些人得用些策略。一个男人从书房出来，走到阿尔斯面前。他是一个戴眼镜、表情严肃的瘦子，有个象征智慧的大额头。京都，说，接触枪创，典型的自杀案例，欺压造成大量肿胀，眼珠也因此突出。我觉得枪支上不太可能留下什么指纹，都被大量血流给冲干净了。如果那个家伙睡着了或断片，有没有可能是谋杀？当然，不过没有任何迹象。枪是无击锤的微波力枪，通常这枪的扳机很难扣动，要射击的话只需轻轻一拉。枪的位置是后坐力所致，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出不是自杀的迹象。我估计他体内酒精浓度的指数会很高，如果足够高的话。这个男人突然停顿，意味深长地耸耸肩说，我可能会质疑自杀说。谢谢，有人联系验尸官了吗？这个男人点了点头走了。阿尔斯伸了个懒腰，看了看他的手表，然后看看我说，你想撤吗？当然，如果我能走的话，我以为我是嫌疑犯。我们可能之后要麻烦你，待在能被找到的地方就行。你当过警探，知道流程。有些案子必须趁证据消失前赶快办。这个案子正好相反。如果是谋杀，谁想置他于死地呢？他妻子，他不在场。你，好吧，屋里只有你一个人，你又知道枪放在哪儿，完美的诬陷对象，可是缺乏动机。说不定我们会考虑你的经验。我猜如果你想杀一个人，大概可以做得更不易察觉些。谢谢波尼，我确实可以。佣人不在，他们都出去了，必须得是某个碰巧路过的人。那个人得知威德的枪在哪儿，得撞见他喝到昏睡或晕倒，得在快艇发出足够大噪音的时候扣动扳机，让噪音盖过枪声，还得在你回来之前逃之夭夭。根据现有的信息，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唯一有手段和机会的人绝不会利用他们，正因为只有他有。 我站起来准备走，说：好吧，伯尼，我今晚都在家。奥尔斯沉思道：只是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威德是个大作家，有钱有名，我对他写的垃圾没什么兴趣，就算在妓院里都能找到比他笔下角色更好的人。这是个人偏好，和我作为警察的职责没有什么关系。他用那些钱买到了最好的郊区别墅，他有位美丽的妻子，很多朋友，没有什么麻烦。我想知道有什么难事能让他不得不扣动扳机。一定有原因。如果你知道，你做好准备，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回见。我走到门口，守在门口的男人回头看了一眼奥尔斯，得到指示之后放我出去。我钻进我的车，压着草坪的边缘，绕过把车道堵死的警车。门口的另外一名警察上下打量我，什么也没说。我戴上墨镜，朝着高速公路的主干道往回开，道路空旷而平静。午后的阳光毒辣辣地照耀着精心修剪过的草坪和身后宽敞昂贵的豪宅。一个名声不小的男人倒卧在险谷一栋华宅的血泊中，但周围慵懒和安宁的氛围丝毫不受影响。对于鲍叶来说，这事儿就像没发生一样。道路转弯的地方，两处房产的围墙挤到了路肩处，一辆深绿色的警车停在那儿。一位警察走过来举起手，我停下车，他来到车窗边说：我能看看你的驾照吗？我拿出我的钱包敞开递给他，请只给我驾照，我不能碰你的钱包。我拿出了驾照递给他，有什么问题吗？他撇了撇我的车内，把驾照还给我，说道：什么也没有，只是例行检查，对不起，麻烦你了。他冲我摆摆手让我走，然后自己走回到停着的警车里面。就像所有警察一样，他们从来不告诉你他们做事的意图，这样你就不会发现其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我开车回家，给自己买了一两杯冷酒，出去吃了晚饭，再回来，打开窗户，解开衬衫，静待事情的发生。我等了很久，九点钟，伯尼奥尔斯打电话让我赶紧过去，别在路上摘花耽误时间。他们让坎蒂坐在一把椅子里，背靠着县治安官接待室的墙，他的双眼充满仇恨，盯着我经过他进入治安官彼得森审讯的方形大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堆满了人们向他致谢的纪念物，感谢他二十年如一日的恪尽职守。墙上全是马的照片，彼得森在每一张里面都出镜，他的雕花桌角都是马头，他的墨水池是一只打磨光滑定好马掌的马蹄儿，他的笔插在成对的另一只装满白沙的墨水池中，每一件物品上都有一块金色的牌子，记着某个重要的日子。在光洁的锡墨纸上放着一包德拉姆公牛牌的烟叶和一包棕色卷烟纸，彼得森自己卷烟，他可以一边骑马一边单手卷烟，他经常这么做，尤其是当他骑着高头白马，坐在缀满美丽墨西哥银饰的马鞍上率队游行的时候，马背上的他总戴一顶平顶阔边毡帽，他体态优美，他的马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调皮，好让带着镇静而莫测微笑的县治安官能用一只手就让他服服帖帖。县治安官很会装腔作势，有一副英俊如鹰的姿态，虽然下巴以下已经有些松弛，但他知道怎样端着他的头就可以显不出来。为了摆拍照片，他花了不少功夫，他已经五十过半，他的父亲是个丹麦人，给他留够了钱。县治安官看起来并不像丹麦人， 因为他的头发是黑色的，皮肤是棕色的，他总是像雪茄店的印第安人一样不动声色，头脑也像，但是从没有人说他奸猾。他的部门曾有几个骗子，他们愚弄大众，也愚弄他，但是他们的奸猾从没影响到治安官彼得森。他总是轻而易举的连任，骑着白马率领游行队伍，在镜头前质问嫌疑犯。那是照片下的标题说的，实际上他从没有审问过任何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是坐在他的桌子前面，严肃地看着嫌疑犯，侧脸对着镜头，闪光灯一亮，摄影师恭恭敬敬地向治安官道谢，嫌疑犯还没张嘴就被带走，治安官回到他位于圣菲尔南多山谷的牧场去，他总是在那儿。如果你找不到他本人，你可以问问他的马儿们。每隔一阵，选举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某个不知情的政客想抢走治安官彼得森的饭碗，甚至会喊他的绰号，叫他靠侧脸吃饭的家伙，或者自动熏制的火腿，但是这仍丝毫不会危及他的工作，治安官彼得森还是会再次当选。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证明在这个国家，即便没有任何姿势，也可以永远保住一个重要的公职，只要你别问闲事儿，长得上相，口风够紧，如果你还能优雅地骑马，那简直是无可匹敌。当我和阿尔斯走进去的时候，治安官正站在他桌子的后面，摄影师小子们正从另一道门鱼贯而出。治安官戴上了那顶白色的斯泰森毡帽，他正在卷一根烟，他正准备回家，不苟言笑地看着我。 听众朋友，雷蒙德·钱德勒创作的长篇推理小说《漫长的告别》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梦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 被爱迷惑不上不下，勾